はい。好，那请同学看一下这个123页第三章男方事人的章节，我们剩下最后一个单元，第六节呢诉讼参加，还有第七节呢主参加诉讼，这两跟参加有关的一个制度。那么这个诉讼参加的单元呢，基本上也是当事人章节里面呢所谓的一个比较纯学理概念的一个章节，当然了也是国家考试呢算是蛮常见的一个重点章节了。那这个单元在研读之前呢，同学呢请先简单对照一下黑板上。那黑板上的这个流程图呢，基本上强调的概念就是呢，整个单元呢考题也好，或者呢思考逻辑上面呢所要遵循的一个准则。那么简单来说，这个第六节呢它的一个游戏规则啊，跟我们先前学的共同诉讼几乎都是一模一样。什么叫做游戏规则几乎一模一样呢？所谓诉讼参加呢，国内学界的通说一样，把它分成三种类型，先把它类型化，长得跟共同诉讼一模一样。共同诉讼也分成什么普通共同诉讼啊，类似必要、固有必要等等，同样的逻辑也是诉讼参加，学理上也把它类型化，分成三种类型。那为什么要类型化呢？因为每一种不同的类型啊，审理原则、游戏规则不太一样，然后判决特色也不尽相同。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呢，重点都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类型的一个判断。只要类型判断正确之后呢，只要你整个类型判断一旦正确之后，后面的每一个类型的所谓审理原则啦，或者判决特色呢，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固定的一个法条呢跟概念加以套用。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单元可以说是共同诉讼章节的兄弟党的单元啦，都是同样的一个呢游戏规则。反正呢学界呢尝试着先把它类型化，一样分成三个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呢赋予它不同的审理原则、不同的判决特色。这就是呢这一个单元呢一开始在学习之前呢，同学先简单了解的一个基本架构。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回过头看一下123页的定义。那什么叫做诉讼参加呢？在现行通说见解之下呢，我们分成三个主要的类型，就是你在黑板上看到的，第一个叫一般的辅助参加，又称为从参加。第二种类型呢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这是留日派学者呢比较强调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各位书上呢，三支呢135页以下，那么第三个类型呢叫共同诉讼参加，在你书上138页以下。反正就是分成三个类型呢，分别赋予它不同的一个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那么在看类型化之前呢，同学先了解一个基本观念。什么观念呢？所谓诉讼参加这个名词的定义，诉讼参加顾名思义就是呢，你很鸡婆加入别人的诉讼。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想要加入别人的诉讼呢？那么首先立法者呢在立法理由里面提到，与本案诉讼有利害关系之人未必成为原告被告。怎么说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诉讼法要设计这个制度。譬如说今天甲告乙了，告什么诉讼呢？返还借款100万。好，请问同学，在这个诉讼里面谁被列为被告呢？某乙，这个借钱不还的某乙被列为被告。好，可是有一个人跑出来，他的内心呢非常的忐忑，这个人是谁啊？丙。丙为什么内心觉得很忐忑呢？ 比如说啊，我是这个借贷关系的保证人，那么保证人内心为什么会不安呢？因为一旦债务人某乙败诉之后，将来保证人可能会被债权人求偿，因为呢，债务人还不出钱的前提之下呢，保证人必须要负呢补充清偿责任。可是这个某甲很会吊人的胃口，我们上上礼拜学到过，其实严格来说，甲是可以一并把某丙列为被告的，你是可以把主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那这一种诉讼叫普通共同诉讼。可是各位都晓得，要列谁为被告，主导权在原告身上。我们虽然承认共同诉讼理论，但我们可不会强迫原告说一定要把所有利害关系人都告进去，尤其当他们之间只是普通共同诉讼的时候。所以某甲到底要不要列某丙为被告，甲当然享有100%的主导的权限啊，他今天就是要吊你胃口了，我偏偏喜欢一次只告一个，我现在就只有列乙为被告，暂时把丙晾在一边。可是把丙晾在一边的情况之下，丙呢自己坐立难安，按耐不住，因为他很担心呢自己将来的法律地位呢会有危险，万一这个乙败诉之后呢，将来呢人家会向保证人提起诉讼求偿。所以丙的内心觉得说，长痛不如短痛啊，反正躲得过初一吼，躲不过十五，人家现在不告我不代表将来不会告我，所以呢我干脆的心一横，怎么讲呢，我要主动参与人家的诉讼。为什么你想要主动参与人家的诉讼呢？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希望这个被告某乙，你所辅助的一方当事人不要败诉。因为各位想想看，站在丙的观点，丙当然希望被告某乙、债务人某乙胜诉，因为一旦债务人某乙胜诉呢，借贷关系不存在的前提下，保证人将来就可以免于被求偿的地位。因为保证契约从属性原则的概念之下，主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保证人呢就免负保证责任。所以丙的观点，他一定尽量希望呢法院认定借贷关系不存在，所以他会很希望说，我想要参与他人的诉讼，然后辅助其中一方进行诉讼，他想要辅助某乙进行诉讼，想办法让法院认定借贷关系不存在，这样对他的法律地位将来会比较有利。因此针对这种呢，虽然不成为呢另案诉讼的原被告，但是跟本案诉讼有所谓利害关系之人呢，立法者特别的法外开恩，既然你在家里睡不着坐立难安的话，我就准你呢主动出击，主动向法院申请呢要参与加入别人的诉讼，去辅助其中一方当事人来打官司。那这种呢你很鸡婆呢，主动参与参加其中一方辅助他人进行诉讼的行为呢，学理上就称为诉讼参加的制度，那么在法律上独立赋予他一个参加人的名称。所以丙呢加入这个诉讼之后，法律的地位就叫参加人，丙呢并不是原告被告，但是我们诉讼法上给他一个全新的地位叫做参加人，你可以辅助其中一方当事人呢进行诉讼，从事各种的诉讼行为。那以上就是呢所有诉讼参加制度，诉讼参加这个名词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同学先了解一下。好，在这个前提之下，不啰嗦，马上进入呢学理上三分法的概念。诉讼参加国内的学说呢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叫一般的辅助参加，或者称为从参加。那这个类型的定义是什么呢？来，同学回到书上看一下文字的说明。123页基本定义，所谓一般的辅助参加，指的是就两造的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避免当事人间败诉的结果让自己的法律地位蒙受不利，所以呢为了辅助一造当事人防御起见，在诉讼系数中呢加入其中一方，辅助其中一方进行诉讼。好了，文言文的定义念完了，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你会抓不着边。这个文字的说明呢每一个人都看得懂，但是应用到具体案例的时候呢，你可能不知道要如何判断。怎么说呢，定义非常简单，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就构成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 所以这个类型的唯一重点就是你怎么解释何谓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呢？来，这个名词呢，你往下看，看到要件的刮胡四，一般辅助参加人的要件呢，前三个要件很简单，这个你自己看了，反正判决没有确定前一二三审，你随时可以申请加入辅助其中一方，这都是呢你光看标题就很清楚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直接跳着看重点刮胡四。这一种类型呢，你要成为合法的参加人呢，必须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那什么叫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啊？来，你先往下看，包括司法上的利害关系跟公法、刑法上的法律利害关系。来，这句话看起来还是很抽象，什么叫包括司法上还有公法、刑法上的利害关系呢？各位，你写考卷当然只要写文言文，可是课堂上请你自己翻译成白话文，来，你写在书本旁边。我们所谓法律上利害关系白话文的定义就是呢，因为他人败诉的结果，自己的法律地位将来可能产生危险。重点就是这六个字，如果你不去帮忙，不去辅助一方当事人，那万一他将来败诉的话，那么呢，你自己的法律地位将来可能蒙受危险。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就是等一下会跟你对照第二个类型跟第三个类型最大的不同。当你写一个题目，看一个实例题的时候，怎么去做类型判断呢？第一个类型的基本定义就是，如果别人败诉了，你自己的法律地位将来可能发生危险。那这一句话琢磨的重点在哪里呢？再讲白点啦，你将来会不会被人家告，会不会真的产生危险，不一定，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简单来说呢，他人间败诉的结果，你自己的法律地位不会立即蒙受不利，你不会因为他人败诉的结果立刻就受到危险，立刻就蒙受不利，不会。但是呢，那个可能性存在，将来可能被人家另案诉讼求偿，可能被人家另外告，所以你的法律地位将来可能产生危险。但是毕竟不一定了，人家会不会告你，人家会不会呢对你有所主张，取决于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换句话来讲呢，回到我们刚说的，你不会因为他人败诉的结果立刻当然的法律地位受到影响，不会，你只是呢有一个呢很高的危险性，将来可能被另案诉讼呢加以主张权利，但是会不会真的被人家告，被人家提起另案诉讼，不一定啦，取决于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同学回到黑板上，所有的教科书最常举的一般辅助参加两个例子，这里大三念过也许还有印象。第一个例子，黑板上举的，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的诉讼，保证人如果要参加辅助债务人的话，这个保证人丙的参加类型叫一般辅助参加。哎，为什么？你套用到这个定义，答案就出来了。因为请问同学，甲告乙呢，如果甲对乙胜诉而乙败诉的话，甲乙间确定判决会不会立刻影响到丙的法律地位？不会啊，因为甲是告乙，乙就算败诉确定了，将来是乙的财产被人家强制执行，但是丙呢并不会因为甲乙间判决确定的结果，自己的法律地位、法律利益当然立即蒙受不利益，不会。因为再怎么说被告都是乙呢，乙如果败诉了，被直接强制执行的、被既判例所及的也是乙，绝对不会到丙的身上。所以丙呢并不会因为他人间败诉的结果呢，自己的法律地位立刻蒙受不利，但是他处在一个将来可能发生危险，将来可能被人家另案诉讼主张权利的危险状态。以这个例子来讲，甲如果执行你的财产执行不到的话，那么民法在各规定，债务人的财产呢清偿无结果者，债权人可以转投向保证人提起诉讼。 所以呢，保证人丙将来可能会被债权人提起诉讼追偿的危险，但是这个毕竟处在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搞不好债权人逢心来也，不告你也说不一定啊。所以你的法律地位呢，处在一个呢不确定危险的状态，处在一个将来可能被人家另案诉讼主张权利的一个状态。所以丙就是最典型的符合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同样的道理，教科书上最常举的第二个案例，这个每本书写的都一样，民法188条第一项，雇佣人呢侵权行为连带赔偿的规定，这个法条相信各位不陌生了。实际闯祸的明明是司机 A 才是真正的撞伤甲的肇事司机，可是呢甲很贼，告你这个司机没有用啦，看起来就是一副没有钱的样子吼，所以告你的老板比较有意义。甲呢只列雇佣人老板以为被告，提起一个188第一项雇佣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诉讼。那这时候请问你，谁会坐立难安呢？肇事的司机 A 他为什么坐立难安呢？万一老板败诉的话，将来呢老板可以对他行使内部求偿权，他可能会被人家另案诉讼主张权利，但毕竟呢老板会不会告他不一定，处在一个将来不确定的状态，所以他的类型呢也符合第一个一般辅助参加的定义。为什么呢？再套用一遍，你不会因为他人间败诉的结果，自己的法律地位立刻蒙受不利。再怎么样被告都是老板，老板如果败诉的话，先被强制执行呢，先被呢查封财产的也是老板，这个败诉判决的既判力不会直接给予司机 A， 可是毕竟啊老板败诉的结果会让你在法律的地位蒙受不利益。什么不利益呢？将来可能被老板呢行使内部求偿权，因为债总188条规定，雇佣人赔偿完毕之后，对受雇人享有内部求偿权利啊，只是说老板要不要告你不确定的因素了，也许老板佛心难也，不告你也说不一定。那么这就是呢第二个常见的一般辅助参加类型。所以这个类型所谓法律上利害关系白话文的定义，我们就跟同学翻译到这边。好，那么类型的判断标准呢，这个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定义介绍完之后呢，回到书上123页最下面有个简单的补充说明，我们现在扩大所谓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范围，除了司法上利害关系之外，也包含公法跟刑法。什么意思呢？黑板上这两个例子的丙跟 A 都是所谓因他人败诉的结果，自己呢司法上民法上的地位可能会产生危险，所以这两个例子都是呢第三人丙跟 A 民法上的地位司法上的地位会产生危险，但也有可能呢你是刑法上的地位会产生危险。什么叫刑法上或公法上的地位会产生危险呢？书上最常举的例子，譬如说你今天的本案诉讼叫裁判离婚之诉，本案诉讼明明打的是离婚，甲夫主张太太在外面通奸，跟别的男人乱来通奸呢，以此为理由诉请离婚。哎，原告明明是甲，被告明明是乙，但是谁会睡不着呢？那个呢，跟太太通奸的丙啊。第三人丙呢，跟太太通奸的丙，他为什么会睡不着呢？因为假设这个离婚的民事诉讼乙妻败诉，法院认定乙妻确有通奸行为的话，将来这个甲夫很可能会对丙呢提起刑事案件呢妨碍家庭呢通奸的一个告诉，所以丙就是典型的因他人的诉讼，自己将来可能法律地位受有影响啊，这个可能的法律地位受有影响指的是刑法上的不利益，将来可能蒙受刑事的告诉或者公法的其他诉讼。那么这种人呢，我们也从宽解为他也叫做呢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所以他也可以呢做诉讼参加的动作，申请参加被告乙妻的一方，辅助乙妻呢去进行诉讼。那么这是第一个类型呢判断的标准，所谓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呢，在要件论上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地方。好， 第一个类型的判断标准介绍完之后呢，最后你翻一下124页，有一个呢很琐碎的小问题点，这个呢选择题的一试考过，不难了，只是请你稍微呢记一下这个判例。来，这个小问题点，43年台抗制48号判例说，有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非属职权调查事项，而是属于当事人的责问事项。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是考你一个很无聊的实务运作的惯例，你只要上过法院都知道，因为判例呢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什么样实务的惯例啊？你到底有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件事，法院不用职权调查。换句话来讲，如果你今天是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譬如说谁呢？像这个例子好了， A 呢开车撞伤甲，甲告这个老板雇佣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这时候请问你， B 呢想要具状声明参加，你让这个 B 何许人也啊？他是这个 A 司机的女朋友。那同学，很显然的， B 呢针对本案诉讼来讲根本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只是单纯的关心，称为事实上的利害关系。怎么讲呢？B 很担心万一以败诉的结果呢，她的男朋友 A 可能会被老板炒鱿鱼，而男朋友 A 被炒鱿鱼之后回家心情不好，可能会打他，他可能会被 K 被家暴后，那这个你的担心叫做跟本案诉讼无关，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你并不是因为本案诉讼败诉的结果，自己的法律地位会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不利益，并不是。你如果只是出于情感上或者其他因素上的关心呢，你想要参与本案诉讼的，这个不叫做所谓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好，话虽如此，他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但是却申请参加诉讼，这时候选择你怎么考你呢？法院得否依职权驳回 B 的参加？法官可不可以呢看到你的申请状之后就说，这个来闹场的，你跟本案根本没有关系，我就依职权调查认定你没有利害关系，程序不合法，驳回你的参加，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判例说不行，因为呢最高法院见解认为有无参加利益属于责问事项。什么叫责问事项啊？各位把这四个字圈起来了，责问事项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一定要等当事人 argue 抗辩之后，法院才能审酌的事项。如果当事人未主张、未抗辩、未争执的话，法官必须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依职权来加以审酌。所以回到黑板这个例子， B 如果真的具状参加，然后法官问一下原告甲、被告乙的意见，甲跟乙如果都没有意见，没有人去 argue 去争执说他跟本案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话，如果没有人做这个争执抗辩的话，法院还是得准他加以参加。只有在呢原告、被告有其中一个当事人呢行使责问权抗辩 B 呢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法院才能以呢欠缺参加利益、欠缺呢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理由呢程序不合法驳回 B 的参加。这就是判例呢简单跟同学呢稍微说明的一个小细节。好，那么呢第一个参加类型呢判断的标准，这个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个名词概念解释完之后呢，参加人的程序，这个你自己看58条59条呢很技术性的规范，要以书状声明参加等等，那么这些呢参加的一个小细节呢你自己对照一下法条的规定。再来第四点，参加人的地位，这个你自己也简单看一下就好了，从属性跟独立性什么意思啊？重点是在从属性的部分，也就是你是一个配角啊，你毕竟不是原告被告，你只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那为什么要强调从属性呢？因为要导出125页的重点第五个大标题，参加人的权限。这就请你对照回黑板上的第二个层次， 来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为什么这么无聊要把参加类型化呢？理由很简单了，因为不同的类型我们分别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不同的类型呢，审理原则、参加人的权限不太一样。好，这里呢请你呢把记忆拉回到上礼拜我们讲的共同诉讼，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游戏规则。共同诉讼最爱考的就是人多嘴杂、意见不一的时候，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处理。参加的制度一模一样，所有参加的一个概念之所以要类型化，所要处理的问题一模一样，我们也是在处理人多嘴杂、意见不一的时候怎么办。你看黑板就知道，丙参加到乙被告这边辅助某乙进行诉讼，那么丙在法律上就叫参加人。好了，那你想，一旦你参加到他人诉讼之后，难免会产生人多嘴杂。譬如说题目考你，一审判决被告某乙败诉，那被告某乙说我不上诉了，我不玩了，舍弃上诉权。参加人却说怎么可以不上诉，要跟他拼到底。参加人依法提起上诉，那请问你，本件诉讼到底有没有发生合法上诉的效果？这个考点跟共同诉讼一模一样，都是在问你人多嘴杂、参加人行为跟当事人本人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到底以谁的行为为准。同样的逻辑也会发生在诉讼参加形态。所以第二个阶段的重点呢，我们的考试跟学理研究的核心都一样，专门在处理呢审理原则、行为不一的时候，到底是依照谁的行为为准。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同学就直接看125页。来，参加人的权限，也就是参加人的行为呢，如果跟本人当事人的行为不一的话，到底怎么办呢？法条有规定，来，你对照着翻61条。61条，同学注记一下，这个条文学界通说见解认为，专门在适用第一种类型，也就是这个法条呢，专门在处理第一种的一般辅助参加的一个呢适用的游戏规则了。那你看条文怎么讲？这个条文说，参加人可以按参加时的程度辅助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三个类型里面，这个类型最爱考，因为呢出题者吃定同学一定会掉到陷阱里。掉到什么陷阱呢？你把一切诉讼行为圈起来，有时候国考真的蛮无聊的，特别就喜欢挑这种呢你很容易会错意的条文来考你。像这个法条呢，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参加人很伟大，参加人的权利好像很大一样，因为法条说呢，他可以辅助当事人做一切的诉讼行为，看起来很了不起，什么行为都能做。但等一下你就知道，他的权限小得有够可怜，事实上等于什么行为都不能做了。为什么反而产生这种奇怪的结论呢？来，你往下看，但其行为与当事人相抵触者不生效力。法条的但书只有限制说你不可以做相抵触的行为，可是你回到书本125页，各位把125页括弧二例外这段文字特别打2个星号，什么意思呢？这个条的考点就是请同学去背法条以外的衍生学说见解，又是一个你要事先看过才有分数的留日派的这些学者的见解，邱老师也好，骆永江老师也好呢，留日派学界的通说呢也被最高法院的实务采纳，所以这一套游戏规则你在法条翻不到，一定要先念过教科书跟文章，知道这些衍生的学理概念之后呢，题目你才会写了。啊，什么样的衍生学理概念啊？你直接看书上的标题，4种例外情形呢，参加人的行为会无效。哪4种情形参加人的行为会无效呢？来，我们先看法条有讲的，法条有讲的其实只有在127页的第3点，95年律师高考考过的法条呢61条但书，所谓的行为跟当事人相抵触者不生效力。 那什么叫做行为跟当事人的行为相抵触呢？这个很好懂啊，你的行为内容呢跟当事人行为的内容是不一致，法律上是相互矛盾，不能并存的，这个就叫做所谓呢相抵触的一个行为。譬如说你看刮胡一所提到的，譬如说法官针对 A 这个事实呢问当事人说 A 事实到底存不存在，那么参加人承认 A 事实存在，当事人就黑板上的某乙呢却否认 A 事实存在，此时呢应以当事人本人的行为为准，而不是以参加人的行为为准，因为你参加人这个时候的行为就跟本人相抵触了，承认跟否认这两个行为性质上当然是不可能并存的，相互矛盾抵触的行为。所以一旦呢有这种相互抵触的情形存在的话，法条61条但书说，那以本人的行为为准，反而是参加人的行为无效。这个逻辑也很好懂啦，你毕竟参加人只是配角，配角的行为不能抵触主角，这个法理上呢非常容易理解。好，这个法条有提到的情形看完之后呢，各位再往前翻。除了61条但书呢，我们的学说跟实务还把呢一般的参加人呢又绑了3个紧箍咒，所以实质上你的权利真的小得可怜了。你除了抵触的行为不能做会无效之外，还有3个行为你也不能做，哪3个呢？来看阿拉伯数字第1点，一参加时的程度，被参加的当事人本人以不得为的诉讼行为，这个写的文绉绉的吼，你如果写考卷要精简一点的话，麻烦你注记在旁边。阿拉伯数字第1点呢，有些学者直接称为权限逾越的行为不能做。什么叫权限逾越的行为啊？翻译成最简单的白话文啊，配角的权利不能大过主角，所以你所辅助的当事人是主角，主角都没有某一个权利的时候，你配角当然也不得享有该权利。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你看我们黑板上刚举的例子，如果法院一审判被告某乙败诉啊，被告如果舍弃上诉权的话，请问你参加人可不可以提起上诉？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呢？你的主角本人呢都已经舍弃上诉权，上诉权都没了，主角都没有的权利配角就不可以做。这就是阿拉伯数字第1点呢解释论上国内的学界呢多加的一道紧箍咒，所以参加人的权利呢又被限制住了，权限逾越的行为不能做。因此刚刚黑板上这个问题，如果以舍弃上诉权的话，丙依法是不能够呢提起上诉的，他如果提起上诉的话，反而变成呢这个提起上诉的行为评价为无效。这是呢2个呢权限呢被限缩的一个情况。紧接着你再看阿拉伯数字的2点，这个2点呢又加了一个紧箍咒，叫一参加的性质，参加人不得为之诉讼行为。这是所有同学背起来最痛苦的，每一本补习班的用书呢跟这个教科书都一样，下面呢给你列一大堆，例如什么舍弃认诺、诉之变更、追加反诉、和解撤回等等。那同学你千万不要去背这些东西吼，因为这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实际上能变化出来的考题类型很多，你死背也没有用了，记重点比较重要。这个阿拉伯数字2点，什么叫参加的性质呢？同学直接呢注记在书本空白的地方，写考卷你当然只要写参加的性质就好，可是呢学习的阶段你要会翻译成白话文。什么叫做一参加的性质呢不得为的诉讼行为呢？很好懂啦，2种情形，这个概念涉及到后面5章我们会讲的审理原则，不过今天你必须要提早稍微复习一下。 所谓依照参加的性质，参加人不得为之诉讼行为呢，专指两种情形，很好记。第一种叫必使当事人蒙受败诉不利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参加，你是要辅助其中一方当事人的，所以国内学者怎么讲啊？你去加入别人的诉讼是要去帮忙的，去帮别人打官司，不是来闹场的，不是来越帮越忙的。所以你所辅助的当事人，你辅助的行为，如果反而会使他必受败诉的结果的话，那我认为你是来卧底的，你是失败后跟这个参加辅助的目的不相吻合，所以你的行为无效。那最典型的，你看一下书上的刮胡衣，参加人为什么不能舍弃认诺呢？因为依照民诉法384条的规定，原告舍弃者必受败诉判决，被告认诺者必受败诉裁判。所以舍弃认诺的结果必定使得你所辅助的一方当事人受败诉的裁判，这是民事诉讼法384条明文规定。所以舍弃行为跟认诺行为的性质呢，必使你的当事人受败诉的不利判决，与参加的目的不符呢，所以参加如果干这些事情的话，你的行为直接评价为无效。在第二种情形呢，比较学理的概念，涉及到处分权主义当中程序开启以及程序终结的行为，什么意思呢？后面会念到处分权主义这个名词了，今天你先简单理解一下。在处分权主义的概念之中，我们认为啊，要不要开启一个程序跟要不要终结一个程序，这我们学理上采的叫刑事当事人主义。这名词你今天第一次简单听一下，反正呢细部的概念后面还会再说明了。什么叫专采刑事当事人主义呢？学理上一致的见解认为，要不要开启一个程序，譬如说要不要起诉，要不要提起反诉，要不要呢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呢，主导的地位是在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身上，只有挂名原告被告的刑事当事人才有资格决定我要不要开启某一个新的程序或终结某一个旧的程序。所以我们把程序开启终结的主导权呢赋予在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身上，因此学理上认为说，处分权主义涉及到开启跟终结程序的行为呢，专采刑事当事人主义，只有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才可以决定，那么呢当事人以外其余之人呢不得加以干涉。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参加人你毕竟只是配角，你并不是原告被告的身份，所以你也不可以呢做一个开启或终结程序的行为。因此各位看刮胡二刮胡三，你现在根本的一个字都不用背，为什么呢？参加人为什么不能做变更追加反诉啊？后面章节你会念到，诉之变更一旦合法，它的效果就是变更前的原有诉讼视为撤回，那涉及到程序消灭的问题，参加人当然不能做。同样的，诉之追加跟反诉性质上都是开启一个全新的诉讼程序，这也涉及到程序开启的问题呢，所以参加人不能做。那刮胡三更不用讲，参加人能不能够成立诉讼上的和解或者是撤回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和解跟撤回的结果会让原本的诉讼程序产生终结的效力。那麻烦同学自己举一反三后，如果现在考你啊，参加人能不能帮当事人成立诉讼上的调解呢？如果改考你调解，你不要傻傻的说啊，书上没有写，所以我没有背过就不会了。当然你自己用观念去推就好了，参加人当然也不能辅助当事人成立调解，因为调解的结果也会产生诉讼系数诉讼程序终结消灭的一个效力，这个都是呢已经被评价为呢超出参加的目的之外不得为的诉讼行为。这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二点呢，我们又给参加人绑得紧箍咒，所以啊你的权限真的很小哦，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好，那你看一下刮胡四再审的部分。再审早期有争议，但是92年增订58条第三项之后，同学简单翻一下你的条文。 立法者在92年新法修正后增订58条第三项怎么讲呢？他说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就是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人啊，可以呢辅助依照提起再审之诉，所以法条肯定参加人可以提再审之诉。啊，这个条文同学一样你也不用背，为什么不用背呢？92年之所以增订，只是把旧法时代通说的见解呢未度争议起见加以明文而已。旧法时代的争议为什么特别对再审有兴趣呢？这个下册你会念到，今天也是简单听一下就好。因为以前再审诉讼的性质呢学理上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呢，什么叫再审啊？就是呢判决确定之后你重新开启一个新的程序。所以第一派的学者认为再审诉讼的提起性质上是开启一个新的审理程序，但第二派的学者认为呢再审程序性质上只是原本诉讼程序的续行。既然只是原本诉讼程序的续行的话，那么法律的逻辑上应该解为它是原本案件的延长延伸续行而已，并不是在原本的案件之外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那两派见解对立之下，同学你自己动脑推就知道，立法者明显采第二说。所以你的书上里面呢125页下面58条第三项的立法理由就告诉你说，有关再审程序的性质呢，立法者明白的采通说的见解，认为再审程序性质上只是原本诉讼程序的续行，并非在原本诉讼程序之外重新开启一个新的独立的诉讼程序。而你把性质定性为原程序的续行的话，那么解释上当然参加人就可以做，因为他就没有抵触到所谓呢重新开启诉讼程序这一条的红线了。这就是呢58条第三项增订的理由呢，我们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最后的第四个紧箍咒，你看一下127页最下面，参加人现在真的很可怜，他们做的真的很少哦。他又有第四个紧箍咒，你看一下啊，魔术是第四点，不得接受他造诉讼行为。第四点呢，后面你也会念到，学理上的逻辑就是啊，只有刑事当事人、原告、被告才能接受他造的诉讼行为。接受他造的意思表示啊，所以呢你也不能够接受他造的一个诉讼行为。因此呢以前实例题考过，怎么考呢？像黑板上这个案例，甲列以为被告啊，诉讼进行中，丙参加诉讼，结果考题考你个够无聊的考点，什么考点呢？诉讼进行中，原告甲对参加人丙撤回诉讼，请问你本件是否发生撤回的效力？答案 B 整经都能写，当然不生撤回的效力。甲要撤回应该是向被告乙呢表示撤回，不是向参加人丙呢表示撤回了。这就是第四点所强调的，你不得接受他造的诉讼行为，接受了也没有用，法律上评价为呢是无效的一个情况。好，那么以上就是呢参加人的权限审理原则的部分，简单的把这些呢法条以外衍生出来的概念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么这个参加人权限看完之后呢，请你翻到126页中间，这有个万年考古题，法研所呢经常出现的常客，各位观念清楚的话，那个文字你连看都不用看，他考你什么呢？参加人可否自认？哎，什么叫自认啊？民事诉讼法279条第一项的规定，自认的定义就是你对一个不利于你们的事实加以承认，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自认的概念。那同学如果有印象的话，一旦你自认，法律上的效果就是免除该事实的举证责任。那同学回到黑板上，像第一个返还借款的例子，题目怎么考你呢？甲告乙返还借款之诉当中，丙为参加人参加本案诉讼，那法官就问当事人说，到底甲呢 他有没有交付100万元给乙的事实。开庭的时候，法官就这样问：甲呢，原告到底有没有把100万的现金交到被告乙的手上？那关于这个问题，假设被告乙呢答称说不知道、不记忆、忘记了，隔太久了，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收到。但是丙呢很奇怪，他居然加以承认。这时候乙丙之间呢，严格来讲并不算是所谓的一个相抵触，可是丙的陈述明显不利。丙是承认说有啊，那天我也在场了，我有看到甲把100万交给这个某乙，那这个叫做自认。自认的效果就是呢，针对这个不利的事实免除他方的举证责任，所以就免除了甲的举证责任。甲不用去证明他又把100万交给乙，因为被告这边呢，这一方的人马呢已经有承认自认的事实了。这就是你大三呢应该还有印象的279条第一项，诉讼上自认的结果呢，法律效果就是该不利的事实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你等于送甲一个大红包，免除甲的证明责任。那请问你这个行为参加人做了之后效力如何？丙到底有没有自认的权利呢？这个问题你看一下126到127，看起来乱吓人哦，啰里啰嗦一大堆。那你看结论127页的最下面，实务的见解70年听名字0649号函也好，或者你看到126页，国内多数说都是采肯定说，所以实务跟学说的结论就是所谓的自认有效，参加人是可以自认的。为什么呢？同学有时候念书你根本不用每一个问题都去念都去背，因为观念清楚你自己都可以推。为什么学说跟实务的多数见解认为可以自认呢？那你就回到呢125页嘛，参加人有4种行为不能做，那、你就评价一下自认算不算是这4种行为之一。答案是通通不算。为什么不算呢？第一个，自认并非是权限逾越的行为嘛，并不是。再来第二个最重要，他也没有抵触参加的本质。为什么没有抵触呢？因为自认的结果不一定会必受败诉判决。自认跟384条的舍弃认诺不一样，舍弃认诺才是必受败诉，自认的效果只是免除他方对于某一个事实的举证责任。以黑板上这个题目来讲，丙自认的结果充其量只不过是免除了甲证明有交付100万元给乙的事实，免除这个事实的结果未必会让你的被告呢辅助了当事人乙受败诉的判决。为什么？就算甲有交付100万给乙的事实，也未必代表借款请求权一定成立，因为我有交给你100万，原因可能很多，除了借贷之外，有可能是租金的给付、价金的给付都有可能啊。所以单纯有没有交付100万的事实，法律逻辑上并非可以当然推论出原告的借款请求权一定存在，所以两者之间呢没有必然的关系。你不会因为承认这个事实呢，法律上绝对会蒙受败诉不利的裁判，所以他也不抵触呢125页第二个行为的限制。再来更不会抵触到127页第三跟第四，他也没有所谓的相抵触，也不是所谓接受对照行为，所以4个限制都不是啊。答案当然是肯定说，所以参加人就可以辅助当事人呢做自认的一个动作。这就是呢具体案例里面，同学自己训练灵活思考，不需要说呢看不懂呢全部把它死背起来了。那么这是呢关于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呢参加人权限审理原则的概念。好了，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最后你来看一下129页第六个标题，参加的效力，这就是黑板上呢第三个阶段要谈的判决的特色。来，那什么叫判决的特色啊？顾名思义，强调的就是你很鸡婆去加入别人的战局，加入别人的诉讼之后， 将来本案判决对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力的。你这么啰嗦这么鸡婆呢，去加入甲乙间他人间的诉讼，那将来甲乙间的诉讼判决做出来之后，对丙会有什么效力呢？那么对丙的效力呢，各位看一下129页，规定在63条的部分。来，这个63条呢，也是最典型的专门适用在第一种的诉讼参加类型。那讲到这边，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诉讼参加一般来讲，你自己念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吼，诉讼参加的法条呢规定的不多啊，国内学者呢衍生的理论一大堆，所以一开始衍生的理论就告诉你说58到63条。这个结论同学先有一下，58条到63条当中呢，应该这样说了，扣除掉62条这个条文，58到61还有63条呢，前半段这一组条文扣除掉62条以外，我们学说的定性是专门只有适用在第一种类型。第一种一般辅助参加成文法的依据就是58条到63条，但是扣除掉62条，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条文字面上看不到的，一定要念过这些文章的教科书才知道。哦，法条是摆在那边，但是学者给他另一个诠释，学者说呢，前面这一组的条文58到63扣除掉62条之外呢，这些条文专门适用在第一种诉讼参加类型，因此呢，你回到125页，61条当然专门只有适用在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如果你是这个类型的，你参加人家的诉讼的话呢，抱歉，是129页63条的规定。63条这个条文呢，专门在处理呢第一种类型呢一般的辅助参加。如果你是这个类型参加到别人诉讼的话，判决的结果对你产生什么效力呢？那我们来看一下63条怎么讲的。来，63条第一项说，参加人，这里的参加人专指第一种类型的一般辅助参加了，对于他所辅助的当事人不得主张本诉讼的裁判不当，但是呢有下面这些情形者不在此限。那第二项说，参加人所辅助的当事人对于参加人也准用前项的规定，非常的文言文。同学呢第一遍看通常看不懂什么叫不得主张本诉讼的裁判不当，这句话呢考试的时候就是考你白话文的翻译了。什么叫不得主张本诉讼的不当呢？来，文字的说明你看一下129页，所谓不得主张本诉讼的裁判不当呢，书上呢啰里啰嗦的帮你把教科书的内容呢重抄一遍，那你懒得看这些奇怪的说明的话，请你自己翻译成白话文。所谓不得主张本诉讼的裁判不当，你注记在129页空白的地方，白话文的概念就是原判决所认定的一切事实呢，参加人都不得做相反的主张，也就是参加人都要受到原判决相关事实认定的拘束。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回到黑板上举一个实际的案例呢，你就知道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在讲什么呢。譬如说，我们就举呢188条雇佣人侵权行为相关的一个案例来说明。甲呢明明是告老板雇主乙呢，然后司机 A 呢做参加人辅助老板进行诉讼啊，辅助了半天呢，很不幸的老板还是输了。法院还是判原告甲胜诉确定，判这个老板乙的败诉确定，老板确定要赔100万元。好了，按原告胜诉确定，被告败诉确定呢，想当然尔，法院的判决书一定交代得很详细。法院在判决书里面就详细交代为什么判甲赢呢？第一个理由呢，司机 A 真的闯红灯有肇事的行为， 第二个理由呢，乙跟 A 之间呢确实是有雇佣关系， A 确实是乙的员工。那第三个理由呢，点点点可能很多了，第三个理由法院认定乙呢确实指挥监督不当，反正写了一头拉骨的理由，结论就是呢这个判甲胜诉确定，判乙败诉确定。好了，一旦你有参加别人的诉讼，对你来讲呢你就要去承担这个判决对你的不利结果。所以什么叫不得主张本诉讼不当，就是这一份确定判决书所认定的一切事实呢你都要受拘束，将来在另案诉讼都不得为相反主张。什么叫将来在另案诉讼不得为相反主张呢？譬如说这个情形，假胜诉确定，老板已赔了100万之后，老板一定很不爽，你害老板赔了这么多钱后，老板当然就会照188第二项的规定对员工行使呢内部求偿的权利。这个在总写得清清楚楚的，雇佣人赔偿损害后对受雇人有内部求偿权，所以呢乙又对 A 另行提起内部求偿诉讼。那考试就考你了，在这个另案的内部求偿诉讼里面， A 得否抗辩自己并无故意过失？ A 可不可以抗辩说我根本没有撞伤甲，我没有撞伤甲这个侵权行为的事实，得否作此抗辩呢？那么教科书上告诉同学不行，因为针对 A 到底有没有撞伤甲，有无侵权行为的事实呢， A 既然已经参加前案诉讼，就要受前案判决呢认定事实的拘束，不得为相反的主张。所以 A 就算有这个抗辩，后诉法院也不能做相反认定，后诉法院要受前案参加效力的拘束，还是得认定说 A 确实有撞伤甲的侵权行为事实存在。那么这就是63条的前段呢所谓不得主张本诉讼不当白话文的一个翻译。但是也有例外了，立法者很仁慈，我们呢设计一些法外开的条文呢，让参加人的责任可以不用那么重。但书有三种情形，各位对照129页到130页，这都是你简单看一下标题就可以很好懂的。来，但书设置了哪三个除外的情形呢？第一个，因参加时的程度已不能用的攻防方法，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但书之前，请你往上看129页最上面出题字的部分，这个出题字是你考到63条的时候考卷上一定要出现的关键字。来，立法理由这个关键字在写什么呢？参加的效力重在责任分担，什么意思啊？各位翻译成白话文真的有够好懂哦。我们为什么科予参加人这么重的责任？哎，责任真的很重哎。你一旦参加别人的诉讼之后，前案确定判决任何事实理由的记载你都要受拘束，都不能做相反主张，这个效力其实蛮强烈的。为什么赋予你这么强烈的效力呢？立法者就说责任分担的思想。什么叫责任分担啊？你已经有参与过前案诉讼，套一句邱连公老师的理论，就是你已经有受过充分的程序保障，你已经参与过前案，在前案程序进行中已经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了。那各位邱老师理论有一个口诀怎么讲呢？程序保障是判决拘束力的正当化依据。一个人只要受有充分程序保障，我们就有理由呢要求你要受到这份判决效力的一个拘束。所以呢，程序保障是既判例判决效力判决拘束力呢正当化的一个依据。这个逻辑呢完全展现在63条立法理由，所以立法者才说你前面都已经呢来插花插一脚了，都已经参加别人的诉讼辅助别人进行诉讼了，表示你在前案已经受到充分程序保障，可以呢提出各种攻防方法伸张权利，已经呢受有充分的程序保障，我们让前案判决的事实效力拘束你呢合情合理，你也没什么好怨的。这就是63条前半段为什么参加的效力这么的强烈。 基于同一个法理，所以但书怎么讲呢？但书我所列的这三种情形呢，立法者说全部都是所谓呢参加人未受充分程序保障，所以例外的赋予他不用受到呢确定判决的参加效力所及。哪三种情形是立法者认为说参加人不需要分担责任未获充分的程序保障呢？第一种情形，法条说依参加时的程度，参加人以不能用的攻防方法。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你太晚参加，你拖到最高法院三审才参加，这时候书上怎么讲呢？三审是法律审啊，你拖到最高法院才参加，你完全不能提出任何事实证据攻防方法。那这个时候呢，万一你所辅助的某乙败诉确定了，他败诉确定，所有事实浏览不利的事实都要对你产生拘束力，对你太不公平了。因为毕竟你到最高法院才参加，你参加的时候呢，英雄无用武之地，你已经不能提出任何有利的事证攻防方法了。那这时候如果强令前案的确定判决关于事实认定效力及你的话，未免对你来讲太不公平，所以例外的你可以主张不受参加的效力所及。再来第二种例外情形，因为你所辅助的当事人行为已不能用的攻防方法，譬如说 A 虽然参加到老板乙的诉讼，但是老板呢自己举牌起投降，被告乙自己对甲认诺，所以这个案子甲会胜诉确定是因为被告乙的认诺行为。那你的老板自己不争气，你所辅助的当事人自己的行为导致败诉者呢，对参加人来讲非战之罪，立法者认为败诉的责任不在参加人身上，所以参加人可以主张不受参加效力所及。第三种情形更简单，你所辅助的当事人老板乙呢故意或重大过失，不用参加人所不知的攻防方法。譬如说什么呢？最常举的案例，你看黑板上老板乙为什么会败诉呢？原来其实老板可以不用败诉的。怎么说呢？也许有一个攻防方法，譬如说老板可以主张所谓抵消抗辩，老板乙对原告甲呢另外有一笔100万的债权可供抵消啊，你拿出来抵消，拿出来攻击防御，这案就不用输了。偏偏老板呢故意或重大过失呢不用参加人所不知的攻防方法，乙对甲有债权可供抵消， A 这个参加人不一定会知道，所以呢他不一定知道的情况之下也是非战之罪。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立法者也认为呢有这种情况存在，参加人 A 也可以主张不受参加效力所及。那么不受参加效力所及的结果，将来乙对 A 的内部求偿诉讼， A 就可以抗辩自己没有侵权行为，那这个事实后诉法院可以独立审理，不需要强制受前案判决的认定事实的拘束。这就是63条第一项本文跟但书呢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地方。好，那么以上就是呢整个关于第一个类型呢一般辅助参加，我们从类型的判断标准、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呢，详细的游戏规则呢，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这里看完之后呢，各位啊，131页以下，13页以下，131页刮胡三以下的这些文字，各位现在先不用看，不用看的理由很简单。从131页到133页，你简单翻一下就知道，他专门在跟你比较63条跟400条的区别，也就是比较参加效力跟既判例的区别。今天不讲的原因是，这个等到后面念完既判例之后，再请你回头自己看，这是制度概念比较的问题呢。同学现在还没有念过既判例，不晓得400条、401条既判例的观念，所以这边也无从讲起了。等到你将来念完既判例之后，记得回过头自己看一下既判例跟63条参加效力的比较，那个时候不用人家带你念，你自己看文字呢都看得懂的，这两个概念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今天先请同学暂时不用管它。同样的131页刮胡四，这边有一个83年律师高考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部分呢，我们会留到后续的单元呢，跟下册呢有关呢，这个所谓呢支付命令督促程序的一个相关概念的时候呢，再一并的做介绍。所以这个考题也请各位呢先跳过去了，我们等到呢跟下册相关单元相互结合之后呢，再跟同学呢做一个呢简单的一个对照。所以呢，这一个题目也请各位暂时先把它跳过去。好了，那么第一个类型呢，一般辅助参加、基本观念、重点条文，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紧接着呢，你往后翻来看一下135页，进入到第二个类型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所以呢，回到黑板上，第二个类型在讲什么呢？来，第二个类型，同学先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是只有留日派的学者呢才会讲的，什么意思啊？各位如果去买那个实务界老师的书的话，诉讼参加呢，像你看姚瑞光老师或者是杨建华老师呢，他们的书都一样。也许你大三你在课堂上呢，你们老师指定的是实务派的见解，如果是这样的话，共同这个诉讼参加基本上类型只有二分法，也就是说呢，传统实务界诉讼参加的类型没有分那么细，他们只有二分法，诉讼参加只有一般的辅助参加跟共同诉讼参加。那第三个类型，实务上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独立的参加，实务上连名词都不一样啊，反正结论就是吼，实务界的诉讼参加比较简单，只有二分法了，一般的辅助参加跟独立参加，也就是共同诉讼参加，这是呢我们传统实务上二分法。不过呢，晚近学说的主流呢，我们采的是三分法，所以课堂上介绍还是以呢留日派学者为首的三分法的概念跟同学做说明。只不过提醒你，有时候你自己翻那个实务界的教科书呢，你会发现你看不到第二个类型，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只是呢概念法学的体系分类的不同而已啦。这个传统实务界认为呢二分法就够了。那实务界的意见你有兴趣的话，在各位书上的140到141页，你可以简单的翻一下编则案。我们140到141页编则案的文字就是跟你简单的说明了传统实务界只采二分法，并没有采三分法，这个前提请你简单了解一下。但是课堂上基于考试的一个需求呢，我们还是以呢会出题的这些留日派学者的三分法来跟同学做介绍。所以在三分法的前提之下，诉讼参加的第二个类型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好了，这个类型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下135页类型的基本定义。所谓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的定义是，第三人没有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事格，但是呢很奇怪，会受到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既判例所及，这一种人如果想要参加的时候，法律上也应该准他参加，让他可以充分的攻击防御。好，念到这边就好了。来，什么意思呢？这个类型的两大要件，你翻到135页，自己用阿拉伯数字标记，看到题目怎么判断呢？很简单，第一个要件是没有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事格，第二个案件，但是你却会受到别人判决的既判例所及。观念清楚的同学，光看完这两个要件，你的答案就出来了。留日派学者创设这个类型呢，同学如果懒得动脑的话，你直接结论写在旁边。什么样的人符合第二个类型呢？我们上上礼拜讲过的专门在处理诉讼担当。所以很多补习班的用书叫你背一个口诀， 什么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专门适用在诉讼担当的类型里面，实质当事人得否呢借由诉讼参加的制度迂回的进入本案诉讼。来了，你看黑板上最典型，丙他老兄呢受破产宣告啊，所以他是破产人。甲呢就是法院选出来的破产管理人，这个前面在讲诉讼担当章节讲了 N 遍了。好啊，所以考题怎么考你呢？今天丙受破产宣告，依照破产法71条的规定，他什么都没有了，丧失了破产财团有关一切诉讼的当事人资格，所以他的 A 物被以无权占有了，谁能够当原告打官司呢？只有法院选派的合法破产管理人甲才有资格担当某丙成为原告，提起这个呢 A 物的返还诉讼。所以破产事件是最典型的法定诉讼担当，毫无疑问啊，这个结构里面丙就是最典型的只是实质当事人，但是呢他不可以成为刑事当事人。哎，为什么他老兄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呢？因为他已经被剥夺诉讼实施权，剥夺当事人资格。破产法75条已经明白的说，你对破产诉讼没有成为原告被告的当事人资格，所以你不可能成为原告被告，你充其量只不过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实体法上真正的权利义务人而已。好，既然如此的话，留日派的学者很热心，怎么个热心法呢？阿丙他老兄不能成为原告被告，但是吼，我们很同情他。为什么同情他呢？毕竟他跟本案的利害关联性非常紧密。为什么非常紧密呢？后面的既判例章节同学会念到啊，今天你也可以先简单翻一下，也许你大三还有印象。凡是诉讼担当的类型呢，立法者在401条第二项明文规定，被担当的这个人就是黑板上的丙实质当事人了。实质当事人又称为被担当人嘛。被担当人真的很衰，衰在哪里呢？自己不能成为原告被告就算了，他人间诉讼的既判例还强迫给予他，所以破产管理人甲帮他打了官司，将来不论胜败你都要盖瓜承受。法院选出来的破产管理人甲帮你所提起的破产返还诉讼，将来不论胜败既判例都给予被担当的实质当事人丙。所以留日派学者出发点是，丙你真的有够可怜，你自己不能成为原告被告，可是他人间诉讼的结果强迫你买单，因为401条第二项说破产管理人担当你所提的诉讼，不论胜败既判例都给予你，所以说你要盖瓜承受呢别人诉讼的结果。那对丙来讲，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公平哦，他从头到尾都不赋予他诉讼参与程序保障的机会，你完全都没有给他程序保障的机会，然后401条第二项却说那将来人家胜败的结果都要你买单，你都受判决的既判例所及，不能有任何的意见。所以留日派的学者不管邱老师陆老师都一样，你依照401第二项，你要让判决的既判例判决的效力给予第三人丙，又回到那个老理论，既判例呢判决效力的正当化依据是程序保障。所以像邱老师他们为首的留日派学者都很强调，一个没有受到程序保障之人，你不应该强迫他受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了。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要找一个管道让他可以有程序保障的机会。找什么管道呢？就是在诉讼参加的制度里面创设一个类型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那这个类型的定义就是你135页所看到的，第三人丙没有本案的当事人资格，不可能成为原告被告， 但是你又特别衰，会受他人间判决的既判例直接所及，401第二项的规定。那这种人，我们希望赋予你一个事前的程序保障机制，让你有机会去参与诉讼，提出攻防方法，做有利于自己的主张。所以我们也准你可以呢参与甲乙的诉讼，去辅助甲，帮助甲进行诉讼，希望得到一个胜诉的结果。那这一种人我们就称为呢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人。那很显然的，同学对照一跟二两个类型，对照之后呢，具体的案例你绝对不会写错。一个实例题怎么去判断是第一个类型还第二个类型呢？第一个类型的前提是第三人参加人 A 呢不会受到他人间判决的直接既判例所及，他不会因为甲乙间的本案判决胜败，自己的法律地位立即蒙受不利益，他的法律上利害关系只存在于将来可能被人家诉讼主张权利。可是你对照第二个案例，破产人第二个类型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类型的定义是第三人丙因为他人间甲乙间的本案诉讼败诉的结果，自己法律上的地位立刻蒙受不利益，因为401条第二项立刻既判例就给予他，他要买单盖瓜承受。所以他的形态呢绝对不是第一种，而是第二种的共同诉讼辅助参加。这就是借由实例题两相对照之下，帮同学特别强调，具体考题里面你不要判断错误的第一个类型跟第三个类型，你不要和第一个跟第二个类型呢，千万不要傻傻的不会判断哦。这是我们概念法学定义讲完之后呢，用实际案例对照，帮同学更加深这个抽象法律概念的应用。好，那么类型的判断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往后翻136页。来，136页书上呢，把骆老师文章上的内容引下来。骆老师这个文章呢，也是去沿用日本诉讼法的理论，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常见的类型。骆老师文章里面列出两个，一个是形成之诉，第二个是诉讼担当。不过请同学把刮胡一打叉，打叉的原因是呢，这个类型如果你没有兴趣没有时间不用看，因为目前的学界还有争议啊，好家在国考跟法研所要考，一定考你没有争议的，所以呢，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从来没有例外过，一旦考出来，几乎都是诉讼担当的模式。那至于第一个骆老师文章上举的形成诉讼，这是日本法上的一个见解，但在我国法跟日本法学界都还有争议，所以不妨简单的把它看一个有争议的类型呢，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倒是不用太花时间去研读它了。那么136页的第三个标题，我们就直接来看参加的效力。参加的效力这边讲的就是参加人的权限啊，所以对回黑板上就是第二个阶段要谈的审理原则和参加人权限的部分。这一种的参加形态呢，这个参加人呢，他在法律上的权力到底有多大？那么他的行为呢，如果跟本人相抵触的话，有没有效？这是第二个阶段要谈的参加人权限审理原则的问题。好，那同学书上不用看，请你先用直觉回答我了。什么叫直觉呢？有时候你念书呢，稍微有技巧一点，不要急着看学说理论，你就假设你自己是理论的创造者好了，你就自己假设你是学者，如果要你去架构这个理论，你会怎么架构呢？什么意思啊？请问你一件事，如果你是学者的话，第二个类型的参加人就是黑板上的某丙。我只请你回答我一件事，如果你是学者理论的创造者的话，你觉得某丙的权力要不要比右手边这个某 A 还大？右手边的这个 A， 它是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和司机参加雇主这边。那么请问你啦，单纯从直觉来讲， 你觉得这两种诉讼参加的类型，参加人丙跟参加人 A， 谁的权利你要给他大一点呢？当然是左手边这个丙。为什么呢？因为学说上的理论基础就是啊，第二个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人，他跟本案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什么学理上评断为更为密切呢？因为从定义论而言，你这个丙是直接受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既判力所及，你的法律地位是立即当然的产生危险。那这种人学说的评价上就认为你跟本案诉讼的关联呢更加紧密，你的法律地位受到他人间本案诉讼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学说理论就认为，那这一种类型的参加要给参加人大一点的权利，因为背后的法理基础就是，毕竟你会因为他人间的诉讼直接蒙受不利益，直接被既判力所及，所以在学说体系上定性成为你跟他人间本案诉讼的关联性更加紧密，而关联性更加紧密之人呢，理所当然的你的权利应该也要大一点。所以在这一层呢法学概念思考的前提下，学说理论怎么架构呢？同学就回到136页啊，这个吼每一届同学都哀叫，但是没有第二条路，各位就只有一个字，背吼，用力的背起来。因为这个类型讲难听一点，共同诉讼辅助参加这个类型一开始就是无中生有，纯粹学理上创设的概念，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的成文法依据，所以在我国现行诉讼法上你看不到任何一个条文跟你讲什么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所以这个制度呢，讲白一点了，纯粹是留日派学者呢引用日本诉讼法的理论无中生有架构出来的一个类型。既然如此的话，所有的游戏规则全部都是法条看不到学说理论的架构，所以你也不用去翻小六法，你就用力的背吧。来看一下136页，骆老师的文章就提到了，如果你承认这一种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的话，参加人的行为权限如何呢？来，同学看一下，类推适用56条132款，但是不类推第二款，只有不类推第二款了，但是类推13款，什么意思呢？它的权限完全跟第一种类型无关。另外，我们架构出来一个游戏规则，就是类推56条13款，但是不类推第二款。好，在这个前提下，来，请你活学活用。黑板上这个题目如果这样考你了，万一丙参加甲之后，法院判原告败诉，判原告败诉的前提下，请问你，当事人甲本人舍弃上诉权，丙呢参加人却坚持提起上诉，那本件诉讼有没有发生上诉的效力？答案是有哦。这时候你就不要傻傻去写到什么61条但书，跟那个无关了。因为第二个类型完全跟58条到61条无关，我们自己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时候呢，本人跟参加人的行为如果抵触或者权限逾越的话，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的结果，看谁的行为有利呢？以该人的行为发生效力。所以丙参加人上诉行为是有利的，反而是破产管理人甲本人舍弃上诉的行为是不利，所以两相衡量之下，类推56条第一款的结果反而是本人甲的行为无效，参加人丙的上诉行为有效。同样的道理是，如果改考你说诉讼进行中破产人本人死亡的话，丙参加甲这边辅助甲进行诉讼，官司打到半丙就挂了，请问你本件诉讼发生什么效力呢？答案是类推56条第三款的结果，诉讼程序先当然停止，要等到丙参加人丙的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之后，本件诉讼才回复进行。所以游戏规则完全去类推56条的132款，只不过不类推第二款的结果， 参加人丙还是不能接受他造的诉讼行为，如此而已啦。这个游戏规则请同学简单的看一下136到137页。好，那最后你补充在137页空白的地方，你会觉得奇怪，第三个阶段判决的特色书上怎么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是呢，这个类型判决的特色呢，吸收在类型的定义里面，无庸另外加以说明。什么叫判决的特色吸收在类型的定义里呢？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类型的定义就是，你会受他人间判决的既判力所及。所以呢，丙呢，不管有没有参加甲这边了，有参加也好，没参加也好呢，法律的效果都是将来甲乙的本案诉讼既判力直接给予丙，如此而已。这就是在判决特色的部分呢，同学简单注记在137页空白的地方，这种类型的参加人丙会直接受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既判力所及的。好，那么呢，第二个类型呢，相关的一些游戏规则全部看完之后呢，收尾的阶段你来看一下79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来，79年律师高考就是专门考你第二个类型，甲公司受破产宣告，法院选了乙丙丁当破产管理人。所以借由一个破产诉讼担当的形态来考你。好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请你回答下面这些问题。第一小题呢，破产公司甲公司的财产被第三人 A 无权占有，甲公司可否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 A 返还财产？很久没看到这么简单的考题了。来，第一小题在考什么呢？诉讼担当的基本理论。一旦你甲公司受破产宣告之后，你就被剥夺诉讼实施权，欠缺破产诉讼的当事人资格。所以如果你在自己为原告提起诉讼，答案就是法院以欠缺当事人资格为由，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第一小题送分题了，甲公司当然不可以自为原告提起诉讼，否则当事人不适格。那第二小题同学打个叉不用管它，这是考你破产法呢最高法院判例的见解，这是以前呢民国70年代的律师高考还有考破产法，所以有些诉讼法的题目融合破产法，你现在完全不用理了。第二小题破产法的实务见解认为呢，破产管理人如果是复数的话，复数的破产管理人间永远要一同起诉一同被诉，性质上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只是考你这么简单的判例见解。所以在破产法这个特殊见解的前提之下，破产管理人乙不可以单独起诉，因为你复数的破产管理人乙丙丁之间它是一个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你就要三个破产管理人一起成为原告才行。详细的说明你有兴趣的话自己看一下138页我们书上文字的一个说明。好，那第三小题才是今天黑板上讲的，破产管理人乙丙丁对 B 所提的诉讼里面，甲公司破产人可否诉讼参加？各位，这种题目吼，你就算是没念过书呢，你也要掰得出来吼，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出的蛮糟的。怎么说呢？他前面才问你可否诉讼参加，后面就暗示你答案了。如果可以参加，那么呢，法律上的性质如何？啊，想也知道，你前面一定要写可以参加嘛，因为如果你前面写不能参加的话，后面这个题目就没有戏唱吼。所以呢，这个出题者问你甲公司可否诉讼参加，可以，然后写清楚这种参加就是第二个类型，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如果参加之后，破产管理人乙丙丁舍弃上诉权后，甲可否上诉？可以，因为内推适用56条第一款，那么呢，有利的行为效力给予全体。这就是呢，79年司法官呢专门考你的第二个类型呢，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相关的一些基本观念。好，我们先把呢前面两个类型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剩下第三个类型共同诉讼参加，还有呢后面呢第六节的这个所谓的主参加，第七节主参加诉讼，后面这两个小单元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段时间再接续的来看。 麦克风测试。